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也都教不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不到你做 CEO。 但是错得多，伤气力，一般养妻活儿，住唐楼，养番狗，冇难度，信我啊！ 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几多点， 有我大恩，生意好啲，准时见啦。 好，你咪见到啦，今次我又响唔响成就做啦，即係唔响个 live 度做 ,I mean, 都唔响呢排都少 live 啦，就生意好啲。今次呢我又係响外地嚟做个录影啦。咁我今日呢咗咗地呢，就我都预告咗啦，我喺东京或者日本啦 ,somewhere 啦，咁啱啱今日就搭咗指引火车由呢、這个大阪过嚟东京。咁就本来大阪咧，应该会同阿细良、阿卡文佢哋见面食饭，但因为航班取消咗，咁啊唔知佢会唔会喺个机场度喺度杀赖，然之后打人啊咁样，两个你知几恶噶啦。咁就我今次咧就嗱，佢今日咧我有两个题目想讲嘅。第一个题目咧就系关于日本啦，因为其实咧我自己咧就好中意嚟日本嘅，咁一年咧唔嚟一次至两次咧就硬系唔安乐嘅。咁啊点解咧？因为其实我好欣赏嘅文化啦。佢個文學作品啊，雖然我唔係文人啦，但係即係我都好欣賞呢啲，同埋佢嘅美學啦。咁今次我嚟，我自己有多靈感攞到嘅。咁如果從事一啲做生意或者做創作嘅人咧，我係好建議你哋咧定期要嚟日本，因為今次咧我自己都攞唔少嘢落袋，唔係話淨係話買嘢嗰啲啊。我意思係話我自己嚟話一啲海報設計啊，或者一啲銷售嘅概念咧，我喺呢度咧，我掌握到啲嘢。咁當然啦，今日我就會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今日所見嘅嘢啦。咁一個題目講日本啦。咁其實我日本我都睇咗有十幾個點係關於日本點解一個我哋研究緊一個咁嘅島國嚇、啊，即係咁小國嚟嘅啦，又成日地震又剩，點解都可以咁成功咧？出咁多好嘅產品咧？咁當然啦，佢衰咗幾十年經濟，因為之前泡沫得緊要，咁所以我哋都要從呢個咁嘅經驗咧，可唔可以自己引證到另外一啲嘢嚟話會香港或者喺大陸度發生咧？我哋唔好即係搭埋同一條賊船咧，我哋話係咪先？即係就算係嘅話，我哋都要點樣自己可以點樣自持，即係可以即係你死佢好啦。咁我自己都要救自己嘅，我唔可以等死噶嘛，係咪先？咁咁你見到我空咗呢個位置做咩啦？我咪真係留翻個位俾嚟做出 mon 嘅咁啊！其實我到時咧，我會出一啲因為我剪埋片啊，咁我就會將一啲相咧嚟做俾大家睇下嗰個效果 ，OK？ 又或者一啲 reference 啦，佢可以睇翻。咁如果睇唔清楚嘅話咧，記住 PM 我，咁我就會將啲相咧，就尤其是有啲數字上嗰啲會擺翻上去嗰、那個個 Facebook 個 page 嗰度嘅。咁另外啦嚇，咁、啊、上個禮拜咧，咁即係老實實啦，真係都幾 hea 下嘅，咁收視低嘅一定㗎啦，都唔使講嘅呢啲我都知㗎啦。咁因為其實都開始我有少少叫呢強弩之末。咩意思呢？就係因為呢要講嘅內容呢其實都差唔差差一百八。咁臨尾呢幾集呢，其實點講嘅臨尾呢，因為其實都安排緊呢嚟緊呢26集就為之第二季啦，完啦。咁我想唞下先，即係再諗下應該有啲咩可以同大家分享，除咗生意之外。咁嚟話啲生活上嘅嘢啊，啲咁樣好唔好咧？咁大家俾啲意見咯。咁我自己其實冇咩 idea 嘅，大 N 係即係當初係咪啊城寨佢哋叫我嚟就有個素人咁試下講嘢，咁啊講到而家，咁我自己都好感恩啊，已經可以即係接觸到咁多好朋友啊，接觸到一班理念接近嘅人啦。呢、這個好重要呢、這個，因為咧其實我覺得咧成世人流流長咧，你唔可能揾到一班同你志同道合嘅人嘅，但系喺呢度咧，城寨咧揾到一班咧，大家意念系差唔多嘅人，又或者我而家自从我做生意讲呢个咁嘅节目咧，咁我都识咗好多朋友咧，喺生意上咧对我嚟讲好有启示嘅，我都学到佢身上好多好多嘢嘅，咁所以我觉得好多时咧，即系啲网友咧就话啊，多谢咁大 N 分享，其实唔系啊，调翻转，我喺你身上我都学到好多嘢，呢个衷心嘅，唔系话喺度即系。我冇必要啊，咁其實我同你都萍水相逢，係咪先？我冇必要去 peace 你啊。 咁另外咧，我要讲另外一个题目咧，就系讲翻上个礼拜破冰之旅，讲到一嚿嚿咁样，我觉得自己唔好。咁啊，讲埋下半橛，咁啊，跟住我就开始讲下日本之旅。咁啊，首先讲翻破冰之旅啦，因为始终唔系我写嘅，咁我读人哋啲嘢咧，都会系真系差啲嘅。但系即系都要即系吓，唔好再犯呢个错误啊！好啦，咁啊讲翻咧，上次我哋讲个人咧，如果咧佢系好有意思啦，咁嚟到影周围揼啊咁样，咁其实你唔需要再担心佢唔帮衬你买嘢，反而咧有啲咧真系完全咧都好唔想买嘢嗰班人咧，咁你点可以令到佢破冰咧？咁啊，咁咧嗱，佢话，咁咧话读照读啦，有啲嘢就以上几点咧，即系回避啊，即系。即冰点个位置，即你同客户之间嗰个沟通个冰点 ，OK， 即系毕竟啦，即系唔论你几咁努力都好，总会有啲部分客户咧就会讲咩咧，睇睇啦，随便睇睇，其实呢个我都会嘅，咁同埋咧就即系会一直沉默，你点处理咧，系嘛？咁啊分析下呢扎人咯，呢扎人唔开口咧，我哋系永远冇机会嘅，你要记住呢样嘢啦。呢、這个我觉得真係都有某程度上同沟女一样或者沟仔一样。即係其实你其实沟呢、這个字都几文雅嘅，因为沟通咁先。水到渠成要沟㗎嘛，先。咁所以我觉得你点去同佢沟通好重要。因为呢你唔知道佢想要乜 ,ok, 讲返呢度先啦。嗱佢唔开口你永远冇放个机会。咁因为你唔知道佢想要乜嘛。咁你唔知道想要乜，当然啦你更加唔知道佢想做咩啦。咁呢个时候咧，你要进行第二步嘅破冰啦。咁啊，唔好太嗱，第一咧就话唔好太在意个客讲随便睇睇呢样嘢。其实咧好多人都会借用呢个嚟做一个借口嘅，因为即系佢冇咩好讲嘛。咁我咪讲随便睇下咯，随便睇下啦。其实咧，嗱，我讲呢个系零售啦。在我做一些我叫 B2B 的情况之下呢，有时候客人都会这样的。所以呢我会提很多不同的话题。嗱，要睇个眉头眼啦，如果对方已经是没有兴趣听你讲嘢，你就好转话题。即是说你自己要待定很多很多不同的话题。嗱，没有附录的。其实大恩这么久呢，很多时候呢都会待定一集不同的，你讲 topic 好，产品好啦。我对上个礼拜咧，我正正咧就系响深圳做个示范去做个 demo， 结果咧我就以为咧就带咗几件嘢啦，咁啊佢问我你多唔多新产品，我话多，你有冇钱啦？你有钱咪有噶啦。咁结果去到咧睇完一个话喂掂，再睇一个掂，本来个会咧就开30分钟嘅，咁结果咧佢就叫我哋等到30分钟，点解咧？佢话叫另外一个比较重要啲嘅人物。佢话我觉佢话佢觉得你呢个同事绝对有兴趣听我哋呢件产品嗱，所以又嗰句啦，客咧你系唔知道要乜嘅。当你同佢打开咗话题之后咧，你呢个话题唔系冇附录噶，你系待定一扎，讲到佢啱为止。佢听完之后，咦系，我有兴趣喎。咁佢一自然咧就会同你用，即系同你行埋同一条路，甚至好似我个客咁样，佢咪介绍另一个同事过嚟同我倾啦。嗱，我记住人介绍人咧，一件好神奇嘅事嘅。我而家咧都即系除咗话同事与同事之间介绍之外咧，仲有咧啲客户介绍加翻客户俾我。例如话即系我啲客户佢走咗，或者佢都有朋友做呢行啊嘛，圈子好细嘅，所以你记住唔好忽视呢、这个啊人哋口碑呢样嘢。咁啊，撑咗远咗少少啦。嗱。佢係隨便睇睇呢樣嘢 ，OK， 咁啊，因為咧，即係佢成為習慣啦，呢個藉口嚟噶啦。呢個係都佢習慣嘅一部分嚟嘅，因為佢都唔知講乜好，咁所以唯有講呢個先咯。因此咧，就唔好在意個佢咁講，即係就話隨便睇睇啊啲咁啊，冇在意咁講，唔好因為咁咧，有挫敗感，同埋咧，糾纏喺自己身上。嗱，記住，嗱呢個就佢冇寫嘅，我自己分析嘅啫。如果你自己有呢种情绪嘅话咧，其实你会喺块面度演绎出嚟嘅，即系佢个客都觉得你，咦乜？原来我随便讲睇睇，对佢嚟讲，即系如果你客在意嘅话，觉得哇乜你原来咁唔开心噶， 唉，唔好煩你咯，走啦都係。嗱，記住個客一日喺度嘅話咧，一日都有生意。我今次喺京都嗰度咧，嗱，我呢度冇寫。我喺京都嗰度咧，我就見到有一個有一扎鋪頭好多。我諗如果你去京都都知，有一扎好多好多好多唔同嘅鋪頭嘅。啊，呢度應該有相可以俾大家睇下。我揾下部相先。如果有嘅話咧，右手邊你會見到啲相啦。系我冇寫到落咩點到嘅，所以我而家都要講講。佢咧門口咧就有好多人派嘢食啦，其實好多人都會派嘢食嘅。但系呢間咧就好熱情嘅，係好 force 你一定要食，即系都逼你食，即系唔係逼你食嘅，即係好熱情俾你食。同埋我見到佢塊面咧流露出嚟嗰種咧，無論你做戲好、鞋衣好點都好咧，佢係開心嘅，即係嚟話笑嗰時候 ，hello 你好，喂試下啦你，定係話？先生你好，埋嚟睇，埋嚟揀，喂，试下啦，喂，试下啦，喂，即系嗱，你见到头先我已经两个表情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笑住嘅，喂，多谢晒，唔该晒，唔该晒你，多谢晒，多谢晒，好开心嘅，系咪先？嗱，嚟帮衬我哋，系咪先？咁呢啲已经系两个样噶啦，嗱，而家有个好处，我而家望住自己嚟录，所以咧我睇到自己嘅表情，咁啊平时我拍响城寨做嗰阵时候我睇唔到噶，咁所以呢个都系另外以后嘅方向嚟嘅，我自己录 ，OK。咁就係話你個表情係見到嘅，咁而好似頭先你睇到呢張相咁啦，如果有相嘅話，咁咧你會見到佢裏面係逼到水泄不通嘅。如果去個清水寺京都嘅話，你應該知道我講邊間鋪頭，你應該可能都認得。佢除咗位置唔錯，唔錯而家講緊係同佢隔離有啲鋪咧，唔係嘅，有啲幾好黑社會咁企喺度，你又唔會入去。咁所以我覺得成個鋪嘅格局啊、approaching 啊啲咧，呢個好重要啊！嗱，撐開少少。我記得好多年前咧，我聽阿陶傑講咧，就話英國唐人街咧有陣味係洗唔甩嘅，就係乜嘢咧？就好興咧，一家大細坐曬喺個鋪嗰度。哇！真係大佬，我睇你，我嚟你呢、這個咁嘅嚇地方度，你估真係食嘢啫喎？咁其實呢啲喺外國人嘅餐館好少有。好似话一家人咧就吓带晒家爷仔乸坐响攞一张台咁样，然之整到啲嘢咧污糟邋遢啊，鬼散做啊，嗌师嗌数啊咁样，乜高级餐厅唔会有。咁就算唔系高级餐厅，外国咧一般餐厅系好少咁做。咁嗱呢个咧就系我哋中国人一啲咁嘅陋习，唔识得去从个客户嘅角度去谂呢啲嘢。到今时今日都系咁，我真系唔好明。正如即系好似我讲，中国人好多嘢都唔明嘅，点解？啲財產一定要俾下一代咯，我都呢個都諗嚟諗去諗唔明呢個真係。好啦，第二啦，盡快要想辦法減輕心理，即係客户嘅心理壓力，同埋轉換話題，買佢身邊。嗱，既然佢講得出佢話，喂，隨便睇睇咁，咁你開始要留意下佢啦。睇下佢著啲嚟我著緊條撩把輪嘅咁樣，你同我喂，其實呢對鞋我都想買，喂，你邊度買嘅？淘寶啊，哇，你買幾多錢啊？700多，咦，掂喎。赞下佢咯，咁啊，即系觉得佢好有眼光。嗱，呢个同我之前嗰集讲咧融入咗。你最好讲嗰样嘢咧，系有少少油葱，即系坚坚地嘅。你唔可以嚟话你明明好似我哋咁样，我哋我唔中意曼联嘅，我唔可以有个人着件曼联波衫嚟，哇正啊，我好中意曼联嘅，我讲唔出咯。咁你会讲啊？咦，你都系你曼联等嚟噶？嗯，你喺边度买嘅啲波衫？同佢打開話題啦，你呢個史高斯院舍點啊？不過我哋啊，阿仙奴都好似冇乜院舍嘅人才，得阿力斯山就是啊，冇乜啦，都真係。咁其實已經有少少共同話題啦，大家都係英超，減輕咗大家個即係大家拉近咗大家距離，呢、這個好重要。呢、這個我覺得啊，呢、這個寫得幾好呢、這個。然后咧就向客户提出咧佢关心问题咧，头先所讲啦，从而咧就朝向大家有利销售过程嘅前方，即系前进嚟到咧就以柔克刚，借势发挥效力。嗱，咁正如所讲啦，你要令到大家 close。OK， 好啦，另外咧佢咧就话啦，正确方法应该点咧？第一，我唔知好奇怪佢嘅写法，咩正确方法？第一诶话咩咧，先生？买嘢其实都多睇嘅，不过我哋最近咧有两款好唔错嘅，而且咧好多客户都会中意。咁呢啲咧，其实我就嗱对我就冇用啊，但系对大部分客有用嘅。好似我为例啦，我系唔中意人买乜我买乜嘅。 但係調翻轉，好多客户咧係中意咧人買咗乜佢就要買乜。我係食極少數嚟嘅，所以唔好用我嚟做比喻。我做比喻就死得噶啦。OK， 我係好中意開發一啲新嘢，但係我覺得好多客咧都成日問我有邊用緊啊？咁其實我心裏邊已經有一個悶氣啦。你黐緊嘅，成日都要做第二，點解你唔可以做第一啫？係咪？咁嗱 ，OK， 所以呢啲你自己執生啦。你遇著我呢啲咁嘅古靈精怪客嘅話咧，即係最創新嘅話咧，就唔啱呢個啦。咁所以咧，如果對方你睇佢眉頭眼下啦，你同佢講話啊，呢對嘢好多人買嘅，啱啱到嘅，好多客户好中意，心諗黐線，我就唔需要多客户。即係好似我而家住緊呢間酒店咧，我個 agent 同我講啦，佢話。喂，好多中國人住噶。如果對我嚟講，你多中國人住係一個負面，好似我今日響大阪住咁樣，嗰間酒店好多香港人，好嘈，響個 lift lobby 度。喂喂喂喂，三妹你過嚟睇下喂，哇個大堂燈好靚啊！到今時今日都仲係咁嘅，即係嗱，我唔係話歧視啲乜嘢 ，OK， 我從來都係歧視行為嘅啫。香港人成日都话大陆人乜乜乜乜屙屎屙尿嗰啲咁样，你有冇检讨过自己响大堂响公共场所嘅一啲唔守文明嘅行为咧？嗱，呢啲大 N 都经历过啊，我都讲过话嚟，我响美国嗰度好多年前行过一道cut 咗一个夫妇嘅路，咁我觉得唔好，我觉得非常我自己都好唔开心，但系就錯而咪改咯，我覺得唔緊要嘅。咁如果知道，如果聽到嘅話，你話上飛機度好嘈啊啲咁咧，咁呢啲其實又係好唔文明。咁所以記住，大家要呢方面啊，要警惕下。好啦，另外啦，就你應該點講啦？第二種方法就話：，唔緊要嘅先生，而家唔買唔緊要，你可以咧先了解產品。嚟，我幫你介紹下。你對啲乜嘢料面料中意？嗱，佢呢個用面料啦，咁。我自己都會咁嘅，例如話我同一個客户真係破唔到冰啦，我試過有一個嘅，我都問佢，你即係原來佢都唔係想要我公司嘅嘢，咁其實我第一我打完搶啦，咁我就話你呢種唔啱你啊，咁我即係我俾多幾樣嘢睇啦，搏下有冇啦，咁不過好唔好彩地啦，咁嗰單嘢都最撈尾都係冇咗嘅，咁唔係一定得，不過就即係。你唔試就一定唔得啊！講完好啦，分析一下呢套啦。先認同咗客户疏解咗客户嘅心理壓力先嗱、啊，即係等於你認同咗客户，即係頭先我所講嚟話，你同佢溝通咗啊，同佢認同咗佢嘅 taste 啊，或者佢嘅大家有啲共同話題啊啲咁之後咧，就舒緩咗大家壓力。因為咧，其實咧兩個陌生人之間咧，你要破冰，你唔可以。即係單埋嚟，喂點啊？啲嘢平唔平啊？平啊，買啦！冇嘅，一定要係一種大家一種交流先得噶嘛。咁而家冇啦。好啦，咁啊，然後咧，仲用啲輕鬆嘅嘢話題啦，咁啊一轉啦，咁啊稻香強調某種產品嘅介紹啦，即係跟住介紹啲產品啦，即係頭先所講啦，破咗冰之後同佢介紹啊 ，soft 啲嘅。我的角度就唔好咁 hard 啦，可能同文章有啲唔同啊。並且使用專業嘅手勢語作引導，咁手勢語作引導我真係冇知啊。例如話嗱呢套店啊，嗱店有啲自信嗱，其實咧我都覺得咧，無論手語好說話都好咧，係有技巧嘅。好多年前咧，我好興啊，我啲同事好興講個囉字，我同佢講，你千祈唔好講。例如話。你又試下嗱，揾次嗱，一你唔好當係鬼佬啊，一個有權威人講嘢 ，OK？ 例如奧巴馬咁樣講中文計啊，我覺得而家我哋同中國嘅關係非常好。好，第二種演講方法，我覺得我哋而家美國同中國嘅關係非常好咯。啊？咩咯？即係等於話你嘅手勢，好似我咪見到，其實大英講嘢好多手勢嘅，例如外國人啲咁樣，嗰啲咁樣好中意咁樣，即係咁樣話咁樣，哦 delicious 咁樣嚇啊，或者阿龍蝦咁樣，蔡子強咁樣，咁其實呢啲咧會加強咗嗰個 語氣啦，或者放輕啲、那個氣氛，仲有就係話緊講緊專業嗰啲手勢。咁呢個因為我唔係你嘅專業，所以我唔知啦。例如話 golf， 咁你咪做幾下 golf 嘅揮杆嘅動作。如果你係賣 golf， 你某程度上你應該需要識打啦，係咪先？你唔好同我講你唔識打啊，係咪先？如果賣啲咁嘅嘢，或者你玩流風帆咁樣，你都知道啊，咁拉咁樣，哇，要點用力啊？啲咁樣，大家你咪都冇話題嘅嚇。不過好多人係咁，不過算啦，呢個唔係我題內話。好啦，咁大多數咧都感到咧性情難卻啦，從而咧就聽下你嚇。听下你介绍产品啦，响印度产品嘅时候咧，你亦都可以顺势咧就睇下佢嘅需求啦。咁啊，开始即系咁样慢慢咧入啲，知道大家要啲乜嘢。嗱，冇可能咧一次过就俾人知道你要即系个客要咩嘅。咁所以我觉得咧就慢慢好似头先所讲咁样逐句讲啦。OK， 因为沟通啊嘛，好啦，以便有目的啦。咁啊，咁咧个客户咧就相对嚟讲咧。如果都系仲系咩咧？呢度点写咧？就都仲系拒绝你，咁啊点办咧？首先要面对客户嘅时咧，千祈唔好灰心，唔好抱怨，甚至咧感到有自尊心受害。嗱、啊，呢、這个真系咧我头先所讲啦，系感受到嘅，所以千祈唔好面形于色啊！要知道咧，客户做出啲咁嘅反应系正常嘅，唔好因为佢一日未离开呢间商店咧，你都仲有机会。你记住啊！系啦，其次啦，就可想采取一种以退为进嘅方法，就咧，但系咧，你要记住，要保留双方面都要留面子。我觉得呢个点系唔错嘅，就既然咧就唔好显示出嘅无礼同埋伤害客人啦，又唔好赶客人走啦，亦都唔能够显示自己嘅冇即系冇趣嘅，即系话唔 like， 千祈唔好啊！即系我见过好多啊，吓，同埋好尴尬的样，千祈唔好。啊！你可以咁讲，唉、哎，冇所谓噶，先生，你再慢慢睇你自己喜欢嘅嘢啦。我叫做大 N 啊，咁咧有啲乜嘢嘅话，你随时过嚟揾我。OK， 跟住你，我觉得咧，嗱，佢呢度冇写啊，我觉得你做个 step back， 行远少少，唔好再去逼佢，因为其实咧，佢已经同你已经系可能即系呢个，我觉得系最后一个机会。如果你之前嗰啲都唔得嘅话咧 ，OK， step back， 等佢自己谂下。好啦，咁后面嗰啲你记住啦，仲有 ，OK， 记住讲呢说话嗰时咧，一定要面带微笑，体现出你嘅真诚。你亦都可以倒杯水、咖啡。嗱，如果成本唔重嘅话咧，我赞成呢啲嘢嘅。正如头先我所讲，响京都嗰间咁嘅酒嗰、那个咁嘅铺头咧，系最多人嗰、那个咧，系点解会最多人呢？因为佢不唔吝啬啊。佢嗰個試食嘅嘢咧係芒果有關嘅，芒果不嬲都係一啲相對嚟講係少少中價或者偏貴嘅一啲食物，咁佢都攞出嚟俾大家試，咁我覺得呢樣嘢會係比較少人去做咯，咁所以我覺得人做嘅嘢你做，咁你生意一定會好啲。好啦，咁啊講完呢一紮啦，咁啊我唔想再讀嗰啲啦，唔想讀你啦。咁啊，讲翻今次日本呢个主题啦，好冇？咁啊，因为咧都所讲啦，日本系我好中意去嘅国家，咁啊，我都研究咗佢好耐啦。啊，点解可以一个咁嘅国家咧，可以都咁细咁成功咧？咁啊，咁啊，我之后咧就写咗13个 point 啦。咁啊，对呢个日本嘅一啲睇法。咁啦，第一个点咧就话咩咧？守规律可以减少成本。Okay， 如果每个人都排队，每个人都做，例如话啊，唔会好似阿谭耀宗呢咁样，又或者好似佢个另外党友咁，我唔记得叫咩名啊，生仔就要搵人咁样。其实你会 cut 咗好多人咧，嗰个时间啦，会令到你快咗啊，但系人哋慢咗。与此同时，会制造好多戾气。例如话你要搞到大 N， 我会上街，我本来唔上街嘅，但系因为你啲咁嘅人做啲咁嘅事，可能你反对嘅人会话：喂，大 N 你好麻烦啊，你关你咩事啊？系唔关我事啊！我成日都讲，好老实讲，我都好唔负责咁同大家讲，佢影响到嘅系一啲可能要睇公立医院嘅， 問心問地講嗰句話俾大家知，我到今時我可以唔需要，但係我都企響公義嗰邊，會譴責呢啲權貴。而日本你話有冇？我唔相信冇，但係人哋因為傳媒相對發達，而家唔會只得一，人哋傳媒唔會淨係得翻一份《蘋果日報》嘅啫，所以係好多反對派嘅報紙會充擔一個咩角色咧？就係話做到一個監察角色。而大陸又好或者香港都好啦，而家漸漸地點解禮崩樂壞呢？就因為我哋嘅規矩唔好，減差唔到成本。嗱，好似三跑，好似啲基建咁啊，繞過曬 ，OK， 繞過曬啲規矩，做咗先至咩？跟住又揾成班建制派一齊。咁呢啲其實喂，成個嗱，如即係我成日都大家都講話問點解嘛？喂，咁你都係議會選出嚟嘅啫，咁但你唔諗下嗰個議會係點選出嚟？掌心雷買票，或者利用傳媒一啲抹黑，係咪先？你話《蘋果日報》抹黑得一份抹黑啫，大佬你文匯大疆、天咩星島、東方啊，仲有嗰扎咩其他嗰啲，全部都係抹黑嘅。咁你得一份，你如果講到咁大咁即係大佬一對一百嘅，咁你都話係即係我哋呢邊抹黑你哋嗰邊嘅話，係咪先？咁啊真係有啲奇怪喎。咁所以我覺得咧，同埋咧會喪，仲有咧啲side effect係咩咧？如果一個唔守規矩嘅國家咧，好多人覺得唔公平嘅話咧，就會選擇移民。咁將一啲叻嘅人咧趕走咗。咁結果益咗咩呢？益咗歐美咯。咁一定人一定有崇優嘅，咁去咗唔同嘅地方，點會留喺度啫？係嘛？好簡單呢個道理。咁另外一個咧，我覺得咧，就仲未到第二 point 添啊，第一個 point 未講完添，就係講咩咧？中即係呢個日本首時嗱，呢個好重要。日本嘅啱啱我又搭 T 嗰啲叫咩紙巾火車由呢個大阪嚟東京。啲時間我咧專登 check 住嘅，準到嚇死你。37分就37分，多都唔會有。仲有一樣嘢，你好安靜喺架車度，係冇聲噶。你又試下嗱，我就對個對比啊，做人唔好怕對比，係咪先？你有冇搭過高鐵咧？高鐵你又試下，由朝講到晚啲電話，咱们今天晚上晚点啦，我们就是要哇，跟住你就好烦啦，你瞓唔到觉。我头先瞓觉瞓得好舒服，可以睇书，我睇啲书咧好精神，好聚精会神，可以睇到每个 point。其实呢啲系一啲生产成本嚟嘅。我如果我问下你啦，我喺呢一程车里边我学到一啲嘢，然之后我可以应用喺我嘅生意度，而可能带动到多100个就业机会。关唔关事啊？你可能话唔关事，但系你系自己逃避紧。但我话俾你知，绝对关事。你可以好安静，你系瞓觉，瞓觉你都可以令到你自己嘅思维清晰啦。但你成日喺度听埋啲哇杂音，有咩帮助呢？冇帮助。如果你要搏嘅话，你请讲出论点，我睇唔到有咩。真係我如果用返啲狗官講啲咩，我睇唔到㗎。我睇唔到一咩論點係足以支持頭先所講嘅嗰個問題。另外一點，兼且而家中國嘅高鐵開始遲到。嗱，呢個我唔知道係經常定係偶然啦，即係經常偶然啦。但係好明顯地咧，飛機就一定係晚點嘅。其實佢真係嘥咗好多好多錢，喺呢個成本嗰度，機會成本又係乜都係啦。第一，你遲到，你令到所有嘅航班褪啦。咁所有人嘅 schedule， 人哋所有人嘅 schedule 掉咗嘅話，會令到嚟話商務旅客啊，又或者去旅行嘅人。即其實加重了很多嘅怨氣。其實航空大陸點解成日會話要 delay 啊？ 其實少少知道大陸國情都知道，其實係啲領導人喺個飛機喺個天空度，然之後你班咁嘅賤民就冇得坐飛機，或者空軍呢啲咁嘅嘢，有我身邊有啲人啊，甚至乎都對美國有啲懷恨。我唔係話美國佬啱曬啊，而係人哋係唔會咁樣置你啲人民於不顧嘅，人哋咧都會先人民行先。唔会话即系啊美军行先用咗先，咁呢个就系睇得出一个国家好，一个做生意都好，你究竟系摆嗰样边样嘢行先？嗱，所以我唔系话即系将啲嘢政治化，而系话我想将呢啲嘢其实同做生意一样。嗱，仲有12个 point， 咁啊 break 之后咧，我继续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嘅心得。